先别忙着杀豹子。鹤舞公会现在就是想停手，那也得豹子答应啊。但从来没有哪个豹子会是这么好说话、易沟通的。鹤舞公会在三家公会、六个军团的虎视眈眈下，汗流浃背地继续招架着豹子。吴金枝知道，这下肯定是要给别人做掉嫁衣了。一个团队占据地形之力啊，居然这么一瞬间就被对方给碾压掉了。这样的战斗力已经强到让武进之无法去直视了，尤其对方领头的居然会是这样一位家伙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？ 你们想说什么？ 武进之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干涩，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有意退缩了，但作为一家工会会长，自尊上真有点接受不了，对方实在是太直接、太凶残、太不给留余地了。直接大兵压境，再说坐下来谈谈，这他妈的还有什么好谈的？还不是你们说什么我们都听着。 合作吧，豹子我们平分。 叶修说。 啊？ 吴静之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，这是个什么情况？眼下的局面，他们完全可以踩着他们鹤舞公会的尸体过去，然后从容地将 BOSS 接管，但他说要合作，要平分。吴静之倒是想怀疑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的，但是眼下这个局面，对方需要用阴谋来玩弄他们吗？显然不需要。更何况这三家公会居然这么和谐地站在一起，这本身就有点怪异，再想到有叶秋这样的大神镇在前方，吴静之突然意识到这个话题可能不是什么玩笑。 不只是现在，以后的 BOSS 我们杀倒都平分。 叶秋接着点出了主题。 哦， 吴静之明白了，这个才是关键，这是要缔结同盟，从长远打算吗？听起来好像不错呀。 你快点决定啊，看着 BOSS 好像快杀完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们可就要动手抢了。 叶修说。直接霸道，这就是在拥有压倒性实力后，叶修所表现出的谈话风格。吴静之有选择吗？没有，哪怕他还有些不确认以后，但他也会先应下当前，看看对方耍什么把戏才好。 好吧，我同意。 吴静之很快答道。 那么这个 BOSS 就是我们五家平分了。 五家？ 吴静之口中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，随即明白叶修是自立门户的。 杀这 BOSS 要不要我们帮手啊？ 叶修问。 这不用了吧，人多了反而乱。 吴静之说道。虽然刚才这些人突然杀到，让他们忙乱间挂掉了几人，但他们还是很快稳住了阵脚。靠现有的人数击杀刀客阿佑不算困难，但是多了其他团队的话，相互要考虑不要误伤，这基本得是同一工会合作默契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的。这样几家工会一窝蜂的乱上，肯定还不如就一个团队杀的稳当。 好吗？那我们围观。 叶修说完后，三大工会的人果然都没有上前助阵，甚至也没有过来包围防止逃跑什么的，还真就在一旁静静地观看起来。还真是有恃无恐啊。吴静之心中想着，这种情况下 BOSS 是放给他们杀了，这样等杀完自己飞快就可以把装备给捡了，然后就算是死又能爆出去几件，怎么着也不亏啊。这个道理太简单了，但对方依然敢这样，仰仗的是什么？吴静之 BOSS 杀的有些心不在焉，好在杀到这个阶段也不用他指挥什么，大家自己就应付得来。吴静之心里盘算了一圈，顿时恍然了，这是对方在等着他来展示诚意了。如此说来，合作杀 BOSS 这不是什么诱人的圈套，这是对方确实的打算。 而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杀了这个 boss 后拿出战利品来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此成为一个同盟。如果贪眼前便宜，捡了东西就死，这一回合算是赚到了，但却会失去更美好的前景。是的，更美好的前景。四家工会联手，还有叶秋这等大神坐镇，这冲到野兔 boss 的竞争中会是怎样一道风景？吴金之已经有点期待了。野兔 boss 大家都是特别需求，但是他们这些中小工会杀野兔 boss 竟然另有一个名词，叫偷猎。连竞争都不是，连抢都不是，是偷，猥琐鬼祟没出息的偷。可是不服气又能怎么样呢？他们倒是想和大工会去争去抢，但上来就被人打趴下，这样的情况实在不好意思说是去抢 boss 啊，是去给人送装备还差不多。中小工会只好避开大工会竞争的场面，专捡人家没注意到的漏杀的 boss 出来偷偷杀一下，这不就被定义为偷猎了吗？而现在他们将结成一个同盟，四家工会绑在一起和对方竞争，这种想法中小工会不是没有过，但以各工会之间的纠葛争斗搞这么一个联盟可不容易，弄得各怀鬼胎一盘散沙，那和大工会还是没得斗，之前不是没有出现过失败的先例。但这一次可不一样，吴尽之转过视角，又瞥了一眼那个头重脚轻的家伙。不一样的地方，当然就是因为这次有了这样一位大神。大神的地位实在是太超然了，你可以不喜欢，但你不能不服气。人家的水平实力都是远在你之上，只有这样的人出口说话，才会让更多人服气。也只有这样的人能让更多人的信任。当然，更关键的是，现在野兔 boss 的垄断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打破这种垄断对各中小工会来说都是一件死马当活马医的事，因为不会再有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，所以只要听着有点靠谱，大家还是愿意一试的。吴金之这样盘算了一番后就决定了，坚决不能做一个短视的家伙，他要入伙，拿着野兔 boss 刀客阿佑当投名状。战斗本就已经接近尾声，在刀客阿佑生命 10% 的时候，因为暴走场面一度有些乱套，但是吴金之硬是率领他们的团队顶住了压力，虽然有伤亡，但是至少让一旁的围观者看到了，他们不是连野兔 boss 都拿不下的杂牌军。终于，刀客阿佑轰然倒地了。鹤舞工会这边倒没怎么表现出喜悦的情绪，一边还600号人围观着他们呢，高兴个啥呀？ boss 是倒了，但他们自己也随时可能倒下去陪葬。 好了，东西都在这里了。 吴金之没有立刻就去拾取爆出的东西，而是和这边的三位会长还有大神招呼了起来。他的表现不可谓不彻底，他要立刻收起来的话，非团队的玩家是不可能知道到底拾取了点什么的。到时吴金之说是多少就多少，说有什么就有什么，完全可以藏点私。野兔 boss 的产出也不怎么稳定，运气好时多些，差时少些，高低浮动能差出个十来。而现在吴金之索性远远不去捡，而是招呼几人来看。这东西摆在地上，其他人没权限捡不了，但看看总是可以的，数目多少有些什么一目了然，吴金之做事还是挺彻底的。这边几位应着声真就过来看了。三位会长、大神君莫笑一起围在了刀客阿佑的尸体旁，围观着爆出的东西。 一共21啊， 吴金之说道。 运气不错啊，刚才我们杀那啥才出了19样， 叶修说。丛林守护围棋，吴敬之知道他们说的 BOSS 是哪个。野兔 BOSS 被击杀都是会上系统公告的。想想最近大公会疲于 PK, 腾不出手来料理 BOSS, 现在看到一个一个的 BOSS 倒在他们这些平日不被大公会放在眼里的公会手上。吴敬之突然觉得一阵痛快。翻着世界频道的系统公告，又是把鹤舞公会击杀刀客阿佑的消息来来回回欣赏了一遍。 二十一样五加分的话，鹤舞这边都拿一样吧，毕竟这 BOSS 都是他们一路忙下来的。 白皙刘景说着，刚才的丛林守护围棋他可是一点都没分到，此时看到 BOSS 爆出的东西又一次摆在眼前，有点迫不及待了。 多拿一样真可耻啊，这次人忙前忙后的，咱其实啥也没干呢，就给人多一样不好吧。 月云公会的月子清居然不贪心，说着比较公道的话。武敬之听人这样一说，目光顿时更加长远起来了，哈哈一笑道， 大家大老远过来也不容易，没关系，就那样分吧。大神的意思呢？ 展楼兰到现在还在懊恼之前的多心，现在有意表现得十分尊重大神指示。狗腿就狗腿吧，小弟就小弟吧，都是浮云。 我说的话没必要这么在意， BOSS 还不多的是，多杀点就是了。 叶修说。 霸气呀、啊、 四位会长都是默默地想着。抢野兔 BOSS 这种荣耀网游里最艰难的事情，人家随口就说杀多点就是了，好像是吃饭的时候对人说你多吃点那么朴素真实。这种平淡中流露出的不以为然，真是让四大会长仰慕极了，这就是大神的风范。 那行吧，就大家平分了，和我你们先拿一样吧。 展楼兰说着，另两人都没再说什么。武敬之听了大神这话也没扭捏，说挑就挑了一样。随后几人你一个我一个的，太多的细节居然很和谐的没有去计较。为什么？因为大神的话都撂那儿了，这杀完分东西没必要计较每次谁多谁少，咱多杀就是，杀得越多大家所得总数越多，这种每次分东西时的一些小偏差就越显得微不足道。